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我让香蕉欣然围着它，我让花朵嫣然围着它，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秀色包餐当然万物喜欢，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我让麻木傲然撩起梦幻，飞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 开场曲来自大张伟大老师这首啊非常非常洗脑的歌曲啊，我怎么这么好看啊。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2019年的专辑叫做20是件更美好的事。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首歌包括整张专辑都是大张伟出道20周年的一个感悟和一个总结。当然呢，在这种感悟当中，虽然说百感交集啊，不过呢还是有这种不贩卖情怀啊，不感慨，用一种非常幽默和好玩的形式去概括了自己20年的音乐道路。从最初的朋克乐队啊，到后来的 EDM 的音乐风格转变，那么其中的艰难险阻和心声，包括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其实都放在了这些看似欢乐的音乐当中了。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里面。你好，我是思萌。 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脑海中像本日记，从此更新只有彼此专属甜蜜， 李宇春带来的《无价之姐》啊，这首歌啊，在近些年观察到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很少能够因为整档综艺或者说为他谱写的主题曲能够成功破圈的。那么春春这首歌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包括在后面的第二季的浪姐以及第三季的披哥，披荆斩棘的哥哥，都很少再能够听到当初像《无价之姐》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作品了。而且能够感觉到春春在舞曲方面的这种研究和这种非常棒的创作能力。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

It's all I've ever wanted. Please don't stop the magic.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Hey love, why don't we just lay here? Let's not overthink it. Let the others do their own thing. It took a lot to find out. It took a lot to find you. All the circles we've ever spun, and all the records when we sing along. The moments frozen one by one. I know where I'm going. I no longer need to run. I no longer need to run. Hey love, we can keep it simple. I'm just a bit nostalgic.

好的，继续回到狐狸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不吃晚饭都有哪些坏处呢？你看昨天我们提到了啊，唯一好处就是省钱，但是咱们都知道啊，省下的钱未必能够补来失去的健康。那不吃晚饭其实有很多坏处啊，比如说啊，不吃晚饭是反而更容易长胖的。哎，可能有人会说了，你看我身边那个谁谁谁是吧，就是不吃晚饭瘦了多少多少斤的啊。没错啊，不管是谁，少吃一顿饭就是会减少热量的，当然会减少体重，这跟哪顿饭没关系，你早饭不吃也容易瘦，中午饭不吃吃晚饭也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注意了，少吃一顿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以及营养吸收方面呢，就是属于一个节食的状态，而靠节食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很容易反弹的。那么既对身体好而又有利于减肥的关键是，你要控制一天三顿的总热量，包括到三餐吃到七分饱的一个概念，而且还要吃的足够的全面均衡，千万不能一刀切啊，直接把最后一顿砍掉了，那么你将会失去很多很多的热量补充，从而让你的健康大打折扣。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Oh,

是融入下卫士的炮火，那是雄伟英国， 雄伟英国。 那懵懂盖世伪成熟，也 I'm a beast。 Don't sweat it， 我会击败时间 ，Go get it。 要继续哈尔滨，揭开秘密，时间的面目若只 ，Trying to see the face of fish。 黎明等待更广阔的舞台，我翻醒完，我们想就起来。 Live it up， double dose， 更多的色彩。我说 no， 让我回答。无声的我在出头，走过去，这是创造，我将再出发，举起后。 地红墙。听不见 If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再进场再有转你透明微笑写口吻 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